每人限定两组，活动时间只有五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您是之前一直订购99元一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您别觉得不可思议，这次活动呢是情缘乳业在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的，因为只有10000盒羊奶粉的返利，所以呢只有电台里边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力度，门店或商超呢是享受不到的。 没错，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我建议您就更不用纠结了，先来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优惠名额，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块钱， 对， 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但却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一天一袋，简单方便，温水一冲即化，卫生安全，而且奶香浓郁，细腻丝滑，保证啊和其他奶制品不一样。但是每天的花费却只有4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948的朋友说，我妈喝瑞麟羊奶粉已经好几年了，其实呢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就是气色红润了不少，而且每天的娱乐活动啊都特别满，简直比我还忙。听说今天价格比上个月便宜了几百块钱，那我可要订几套讨好一下我妈了。0039的朋友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电台购物看不见摸不着，有点不放心，后来啊北京开了瑞麟的实体门店，我就去看了看，还免费请我喝了一杯羊奶呢，不甜不膻，还有奶皮，确实不错，关键是门店啊没有电台的优惠政策，所以啊我还是选择在电台里订购。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次活动啊咱们瑞麟厂家只拿出了10000盒的羊奶粉作为回馈，要是门店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力度，全国那么多的瑞麟门店岂不是几天就抢购一空了，因此呢只能优先考虑享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所以提醒到您最后一分钟之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用花到原价的258元，也不用花到只供价99元，年终大促只要69元， 对， 一组10盒，每人最多订购2组，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仔细来想一下，69块钱您别说喝半个月的羊奶粉了，就是您去超市上买上其他的普奶制品可能也不够喝上15天吧，但是今天却可以喝上整整15天的全营养食品羊奶，加油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要知道啊，在市面上订购10盒，那就是2580块钱，20盒就得5160元。但是今天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才花多少钱啊？690块钱10盒，1380元20盒，直接是打了6.6折了，比直供价格1980元还要便宜600块钱。这是享购推荐瑞麟羊奶粉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想要订购的朋友真的特别多，备货呢也所剩不多，所以呢千万不要再犹豫，现在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设计尾号0039的朋友就说了，说上周我儿子啊从澳大利亚给我寄了几罐羊奶粉，一看都是中国产的，而且价格都不便宜，真不如就在国内订购羊奶粉好了。您说的太对了，现在很多国外的羊奶原料啊都是出自咱们中国的， 对， 从中国出口到国外加工包装之后呢，价格肯定不便宜。 是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保证的是，瑞麟羊奶粉的品质肯定是不差的，因为呢情缘乳业专业做羊奶已经10几年了，是来自于中国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那里有着几千亩的自然牧场，有国际一流的冷链加工设备，有先进的除膻工艺，最主要的是那边的奶山羊延续着传统的放养模式，每天早上呢5点多钟就开始上山觅食了，吃的是新鲜的青草，喝的是纯净的泉水，漫山遍野的奔跑，只有这样的奶山羊才能够产出新鲜安全健康的好羊奶。 是啊， 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年终大促最后的备货，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10盒瑞麟羊奶粉不要花到原价的2580元，也不需要花到直供价990块钱，只要690块钱就能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只要138元，每天才4块钱。 是， 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捧出，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因为引起动脉硬化，还引起高脂血症，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所以呢它对大血管呢就产生很多的病变。那主要的第一个我们先讲讲大的血管，就是脑血管的病变。糖尿病跟脑部的病变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一般二型糖尿病病人，一个体重比较重，就是比较肥胖，然后呢又可以得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所并发的高脂血症，所以糖尿病病人呢又容易血液粘稠度高，而发生脑血管病的主要的危险因素就在这些方面。临床上糖尿病患者呢，除了脑栓塞比脑出血多以外，脑血管侵犯中小血动脉的主干比较多，比如青春饭锥基底动脉比侵犯颈内动脉要多，尤其以锥基底动脉系统支配的小脑脑干和大脑和大脑的中动脉支配的皮层以及皮层下的这个部位比较多。而且呢其中脑桥底部的软化也是这个非糖尿病病人的三倍，所以这个糖尿病容易并发脑血管病，特别是中风。虽然它有它的特点，你比如它的特点就是缺血性的中风啊，比出血性的中风要多一些。那但是呢，就是整个的印象就是说，糖尿病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你也有高脂血症，你在肥胖，然后呢，你血液粘稠度再高，就容易引起脑血管病的发生。那什么叫脑血管病呢？就发生在脑子的血管，因为颅内血液循环造成的脑组织损伤。 伤而发生的一系列疾病。你比如在普通人，你没有糖尿病，一般啊，这个缺血性的是60%，出血性的40%，而你有糖尿病的病人，88%以上都是缺血性的出血。就是说可能你治疗的及时，血糖也控制的比较好，你生命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可能留下残疾。所以这一类呢，就说明了这个糖尿病啊跟我们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个经常啊，我们就讲呢，说这个糖尿病是脑血管病的帮凶。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糖尿病病人比没有糖尿病病人脑血管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危险性都增高了2倍到3倍。而且呢，这个脑血管病呢发生以后所造成的肢体障碍、失语，还有这个血管性的痴呆，给糖尿病的病人和家属带来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是痛苦。特别是呢，合并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高粘血症，还有大量吸烟，你糖尿病呢都也控制的不好，更容易发生脑血管病。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这个发生了脑血管病以后呢，容易反复发生多处小梗死的特点，是这样一个特点。表现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肢体麻木啊、感觉障碍啊、活动不利索啊，或者偏瘫，或者言语不清、口眼歪斜，或者流口水，反反复复多次发生脑梗死以后呢，就可以表现出来吞咽有这个发呛、呛咳的这种现象。特别是呢，进流质的时候它明显。如果你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控制不好，你比如大约有20%控制不良的糖尿病患者没有明显肢体瘫痪的症状，核磁共振检查呢就发现了有多处小梗死灶，在脑子里的小梗死灶，是在 CT 检查呢不宜发现。还有就是呢，糖尿病的患者呢有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表现为头晕呐、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的障碍、反应迟钝、共济失调，就是动作不协调，走路歪歪斜斜的，就是找不着目标。还有呢，就是 CT 检查呢，就是脑室周围的软组织有变性，医学上就称为皮下动脉硬化的脑病。所以糖尿病脑血管病啊，以缺血性的为多，临床上、以暂短性的脑血管病发作，或者是脑梗死、多发性的腔隙性的脑梗，就更为常见。大多数的糖尿病病人啊，3.6%到6.2%的糖尿病患者，就发生缺血性的中风，其中死亡率比非糖尿病的病人也高2倍。所以就从这些数字，我们就看出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所以他的脑血管病的发生率高，死亡率高，然后致残率高，然后反复病的反复也高，再有就是可能就不容易发现这个特有的这个脑梗死的一些症状，而是发生的腔隙性的脑梗在检查中，这是它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脑血管病呢，就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了。我原来也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引起的脑血管病其实指最主要的病变就是动脉硬化。因为动脉硬化在各处都有，大动脉、小动脉、中动脉，一直到微血管的动脉，它都有动脉硬化的改变。然后还有血液粘稠度高，这个缺氧，像这些呢，都可以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症状的发生。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呢，没有糖尿病也可以引起脑血管病，几乎90%以上的脑血管病发生都在40岁以上，60岁以上发病的机会啊就更多了。所以这年龄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高，因为90%的这个脑血管病都发生在40岁以上，特别是60岁以上的病人。而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病人也是60岁以上，这个胰腺功能啊多多少少都衰退，然后呢这个老人呢各种因素引起的原因，在糖尿病的发病率上也是人群年龄越高，这个发病的人群也越高。那么除了糖尿病它是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脑血管病的帮凶以外，还有一些病就是一个你脑血一个年龄啊，你年龄越大你越应该注意。 而且我跟大家讲了，那脑血管这个早期硬化非常非常普遍了，你要七老八十的人几乎没有硬化的脑血管，没有硬化的。那还有常见的一些病呢，就告诉大家一下，也要好好的预防。一个就是你家里有脑血管病史的病人，你比如就像高血压一样，脑血管病具有遗传因素的，特别是直系亲属的父母，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中有脑血管病中，这个本人的发病率要比别人让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疾病。就是原因就是这个他这植物神经功能不健全和血管壁的张力不稳定，以致脂质代谢的紊乱。像这些呢，在高血压的病人呢，在这个脑血管的病人上啊，都这个在遗传学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再有就是高血压病史的 80% 的脑血管病啊，都有高血压病或者有高血压病史，所以它发生脑血管病的机会也比一般人要高4倍。所以高血压也是公认的脑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而我们因为糖尿病本身它跟高血压病就是这个双胞胎亲哥俩，先有它后有它，两个同时有，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胰岛素抵抗在身体里起着不好的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呢也应该特别注意。也是跟糖尿病也有直接的关系。再有就是一过性的脑缺血的发作，这个小中风我们讲往往也是发生脑血管的前奏，如果有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应该特别注意。再有就是脑动脉硬化了，因为脑动脉硬化是脑血管病的病理基础，由于脑内动脉的硬化，内膜的增厚，血管壁的狭窄，所以造成了脑部的血液供给不足。这个一般的来讲啊，这个人中啊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那么脑动脉硬化我们就知道，那糖尿病病人啊这个所有的都硬化，所以这个更加就应该注意啊，在这方面要有给予预防。还有其他比如肥胖啊，喜欢吃肥肉啊，高脂血症啊，烟瘾特别大，酒瘾特别大，脾气暴躁，体力活动少，然后有的人呢有先天性动脉畸形或者颈动脉这个有斑块等等，常有眩晕的这些人，他也属于脑血管病容易发生的。而这些病人呢，他的体质也好，我们说的这些情况也好，也跟糖尿病病人呢是基本相通的。所以这个除了这些脑血管病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就是也容易表现出来有这个容易得脑血管病的。比如他这个有这样的素质，比如这个血液粘稠度比较高啊，还有这个有的人呢他就是好几个都有。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又血粘稠度高，又有心脏病，又有动脉硬化，就全了。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因为代谢的紊乱特别容易引起代谢综合症，而刚才我说的这些除了它遗传因素之外，糖尿病本身也有遗传的因素，所以在这些人群中就非常要注意预防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特别是中风的发生。那糖尿病病人呢更应该注意缺血性中风的发生。那这个最主要的预防方式除了生活上要注意以外，就是你要很好的控制你的血糖。血糖下来，你的血压呀，动脉硬化呀，这个脂肪肝呐，什么这些呢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因为灵芝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多营养的物质，它不但多营养，而且呢它有10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非常强，而且非常全面非常有效的一些物质，所以经常用灵芝以后啊，对我们的身体它总的来讲就起一个双向调整的作用。你比如这个灵芝里本身就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1 B2 和 B6，那像这些物质呢就非常重要了，维生素 B6 还有灵芝里呢有非常多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那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呢，它对糖尿病病人来讲就有非常好的非常对症的作用。你比如这个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免疫战士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的活力增加，免疫球蛋白形成的应答反应增快。而且呢免疫功能好的人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的完整性，还可以修复，所以你看这就是非常好的，也是对糖尿病病人非常好的。另外呢，这个灵芝多糖它能够主动的促进我们胰岛的 B 细胞增强自我恢复和修复已经受损的 B 细胞这样的能力，让它分泌啊生物效应好量够的胰岛素，减轻胰岛素抵抗，预防和减轻并发症的发生。灵芝酸 A 啊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灵芝酸 A 和 B 可以缓解葡萄糖在肠管里吸收的速度，而使之血糖都保持在正常水平。另外呢，灵芝的孢子粉它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循环，而使这胰腺的生理功能保持正常，特别是使这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达到正常的水平，而使得血糖稳正常水平上，因为它能够改善胰腺的微循环，而使它发生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另外呢，它本身就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让坏的胆固醇下来，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而且它在降压降脂以及促进我们身体抗缺氧能力增强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灵芝里头啊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啊高分子灵芝多糖以外，还有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酶类的东西，这些物质真的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的体内的内环境，让它保持稳定，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我们全身的微循环，而使我们的身体的体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特别是呢在经常用灵芝的人，灵芝里的高分子的水溶性灵芝多糖可以有效的清除使我们身体衰老增快的这个原因，就是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通过促进超氧化物气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的活性，能够有效的帮助自由基清除，然后终止脂质的氧化，就这样呢就防止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甚至于核酸脱氧核糖核酸的损害的作用，因此呢就可以延年益寿。所以用灵芝以后，不管是降血糖综合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使呢我们这个脑血管病在预防上在康复上得到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6618-9762。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幸福一生。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